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浙江省消保委发布双十一期间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五个平台的直播消费体查情况，近三成主播存在不合规现象，近四成直播商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本次消费体查选择了共17位主播，其中包括网络人气排名前10位的李佳琦、罗永浩、雪梨等知名主播。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看直播购物更新了大家的购物方式，但直播带货因为负面问题频上热搜。作为新兴行业，如何通过规范政策来提高主播素质，如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请到了全民带货的作者、社会化营销专家黑马良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直播带货里面的那些秘密。欢迎黑马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黄律师，欢迎黄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黑马老师能不能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带货主播他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怎么赚钱的，怎么来变现的？ 带货主播呢，他这个职业呢，发起是当初是淘宝直播，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201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秀场直播特别火，就是映客呀、花椒啊，这个直播的形式特别火，所以当时呢。那个淘宝呢就想把这个直播这种形式啊引入到这种卖货中，所以呢他就开始了这个淘宝直播。开始也没有主播，李佳琦是后来的2017年才加入的。薇娅呢当时呢他其实就是淘女郎。什么叫淘女郎呢？他就相当于这个专门为一些淘宝店拍摄照片的模特，所以叫淘女郎，有这样一个群体。最早呢淘宝直播是把一些淘女郎发展成这个主播，慢慢的就形成了它的这个吸引了很大的一些淘宝体系内的一些用户，主要是女性用户为主，据说是有过做过数据统计，就30岁以上的比较多，然后都是就是宝妈比较多。首先呢带货主播又分为两种，有一种是大主播，你像这个李佳琦、薇娅呀、罗永浩啊，这是大主播。还有一种是那个职业主播。职业主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公司里面跟品牌，那个比如胡雪尔克自己给品牌这个直播的这些，它相当于是一份工作，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带货主播来讲，它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我一个品牌想要找李佳琦去做直播带货，首先我要给他去寄一个样，寄一个样呢，然后他会给我选品，然后他确定你这个用不用你这个产品，因为他们的李佳琦和薇娅的这个还是比较严格的。然后呢，他会然后要确定你这个主播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形式，他有一个专场或者混场。专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是一个品牌，我是胡雪尔克，那么这个专场只卖我的产品叫专场，所以这是一种价格。还有一种是混场是啥呀？因为他们每天都直播嘛，我只是选其中一天，然后上一个我的这个品，比如我用这个10分钟这个时段，这叫混场。然后选择了以后呢，又被入选了以后呢，又通过他选品以后呢，就开始这个被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呢一般是厂家或者品牌提供的，然后那个谁会提供一些要求，然后这个就大主播会提供一些要求，你的脚本应该往哪个方向写，然后写完脚本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定档，你是哪一天定好以后呢，然后一般的就是你这个品牌的运营人员得跟到直播间，然后因为库存啊或者各个方面要实时的去调整，所以就是直播现场的这些工作，也就是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都看到的这个现场。直播完成以后呢，然后就是要复盘，你看一下你最后这个数据卖的怎么样，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这就是大概整个这个直播带货的怎么变现呢？这个主播呢，大主播呢，变现呢，主要这几种形式，一个是这个佣金， 佣金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形式，比如这个品牌，我去找李佳琦或者薇娅去带这个货，肯定要有个佣金，并且这种大主播给的佣金还是要很高的，并且这个佣金取决于你自己的品牌，如果你这个品牌越大，比如像欧莱雅呀，像这种国际化品牌，它可能给的佣金比例就不会太高。然后呢，如果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一些品牌，想要通过大主播去带的，这个佣金你可能就会比较高。大主播还会有一个坑位费，就是说有的坑位费比较高，包括那个。 这个坑位费是指？ 坑位费就是比如像混场和专场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这个你想上我这个，比如这个混场吧，混场是比较多的，你想上我这个场，你必须要交一个坑位费。比如是10万、8万，就是买，相当于买这个时段，相当于买这个时段，所以那个其实对于特别是大主播的这个直播带货来讲，应该是一般的小中小品牌，它其实是没有这个，就是说很难的，因为很多品牌找这大主播直播带货，它主要是做一次营销，并不是说是要单纯要销多少产品，所以说呢，其实对一些中小品牌来讲，其实不是特别划算。所以很多时候都说找大主播呢，好多时候的确有些大主播的这个直播带货能力很强，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可能是你有的时候是赔本赚吆喝，就是你要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需求，你到底你这个品牌，我是要打新，打新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要就我新出了个新产品，我要打新。要从让李佳琦和薇娅给我做一个背书，还是要去库存？比如我有一些时间比较长，或者说是这个老款，或者一些临期的一些食品，我可以去库存。所以每个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其实对于大品牌或一些新消费品牌来讲，他找带货主播是有他的很强的一个目标。而现在有很多这个品牌，他就觉得大主播就可以带得动，可以卖货。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渠道，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是其实不是特别划算的，并且这个大主播带货它有一个优势是的确是卖得动，但是呢也有一个这个弊端，他卖的时候你能卖得动，然后他不卖你的产品又卖不动，那你怎么办？你不可能天天去找人家带，并且也不可能你交得起那么高的这个坑位费。 那黄律啊，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直播带货的问题。这次我们节目的背景呢，是浙江省消保委最近的体查报告显示，有近30%的直播带货的商品是不符合国家的标准的。那先来请您在这个广告法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播在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有哪些规范和政策？比如说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最为贬值的这种直播带货呢，基本上还是带别人家的货。 是的， 也就是说主播在这儿卖力气的宣传，卖力气的推荐，他所卖的产品啊不是他自己去实际经营的。他们一天晚上流水可能也是天文数字，你说所有的货都让他或者他背后所在的公司把这个货进来再卖，也确实不现实。所以网络直播尤其是直播带货的这种情况，我们更多的可能要比较像广告法里边的代言人的这种方式啊，去界定他本身的一个法律责任。在今年呢，咱们的5月25号啊，七部门，咱们由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广电总局啊，七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这么一个文件，其中呢，实际上就包括像网络安全法呀、广告法呀、电子商务法、不正当竞争法等等等等，借鉴了很多啊，散见于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当中，与网络直播带货相关的内容进行了一个集合。那这个里边就明确提到了，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啊，作为直播的主播啊，实际上是作为这种商品的代言人了嘛，他本身也是要承担很多责任的，比如说出售的商品是有限制，如果是什么医疗器械呀、保健品呀，这个根本不允许你这种没有资质人在网上随便卖。包括像明确了主播的播出内容啊，必须得是积极的、健康的，像以前那种什么打擦边球的，甚至有些为了流量博眼球做一些低俗的，这些都是明确禁止的。而且不仅商品做了黑名单的限制，对于主播，如果你有这种不良行为啊，甚至行为很过界的话，对于主持人也是可以放入黑名单的，禁止你以后进行这样的网络直播带货行为。包括像我们看到的，像什么虚假的，就是这种所谓弄一堆啊这种僵尸号上来冲人气的，购买或者出售这种侵权产品，像咱们深恶痛绝的这种假冒伪劣。 是的， 包括像虚构这种什么关注度、浏览度、销售量啊、篡改好评 这些行为实际上都已经被我们的法规严厉禁止了。直播呀，确实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嗯， 而且它创造财富的这种方式啊，其实也真的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 是的， 啊，就一晚上的直播流量，简直让我们都难以想象这种创造财富的速度。 嗯 啊，在面对巨大利益的同时，其实他们确实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确实需要更严苛的，或者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吧，咱们有时候说矫枉可能会过正， 嗯， 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法规，首先去规范他们的行为。 那这个黑马老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背景是浙江省消保委发布了双十一期间对于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和抖音这五个平台直播消费的体查情况，其中呢有近三成的主播存在不合规的现象，有四成的直播商品是不符合国家标准。在刚才您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点，说这个李佳琦和薇娅他们的选品比较严格，我很想知道这个带货主播他们带的这个货物，对于作为这个选品在质量上，商品的质量上，他们是唯一的把关人吗？ 按说是应该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个标准，但是这个行业发展特别特别快， 嗯， 所以呢他这个好多时候相当于就是他们主播的团队他会自己有一个标准， 嗯， 自己一个标准呢，他有的相对还比较严格的，特别是一些食品或者说是美妆的，美妆啊或者说是这个洗护的，因为这些产品呢它会容易有副作用，然后会影响品牌的这个影响大主播的这个声誉，因为主播的声誉可能对他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呢据说有这个李佳琦的这个选品团队得有上百人吧， 嗯， 上百人，因为选品团队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说是那个他得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流程，比如你不可能你来了我就给你播，他还可能有试用啊，有各个环节， 嗯， 但是说的你说是这么说，但肯定这个实施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 嗯， 并且呢这个主要是 SKU 这个品类也特别特别多，他们有的时候也这个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这种状况也有。还有一个是啥呀，就相关的第三方可能是监管还是比较缺失的，所以现在这个浙江消保委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就说是整个就缺少这个监管，并且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虚假宣传呀，这是传播的话术啊，这些时候也是好多时候也是主播靠主播的这种自觉或者平台会有一些规定，但是呢整个来讲对这个广告或者这个监管呢它是一个课题，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我做一个这个广告，它是一个 TVC 或者说是一个素材，它是单一的，而现在呢直播就一个主播就一件商品，它每天可能讲的话术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是它完全是一个实时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可能对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监管包括消费者的这个保护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课题。 那黄律，那刚才说的是在这个主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政策和规范，那刚才您提到了几点，第一这是新兴产业，这个在这个新兴产业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法律法规现在肯定是按照广告法这里面的规定来去规定这个电商主播给他们进行一些规范，但其实还没有那么的细化对他们进行规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刚才说到了可能会销售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这种质量的问题，因为刚才介绍说这个网络主播他们的质量问题都是由自己把关的，相当于是自己管了自己卖的这个东西到底质量好不好，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意思啊。那我们能通过法律和法规在哪方面对他这个商品的质量问题进行一个把关和保证呢？ 对，那么首先按照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啊，直播带货它虽然是这么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但它同样也是咱们网络直播中的一种， 没错， 所以呢也应当提供法律规定的像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咱们线上购物和线下购物现在最大的区别了， 嗯， 包括像可能将来出现这种比如说对方明显使用假冒伪劣商品欺诈，那么也仍然承担消法里边规定的像什么退一赔三呀，甚至像有一些食品领域的假一罚十啊，也应当要去承担这些啊，传统销售领域中同样存在的责任， 嗯， 所以现在的难度其实不在于说我们的法规不健全，而是对于这样一种新的销售方式，它有些时候监管显得力度不是特别大。我们也看到哈，之前啊，通过大数据显示，网络直播中侵犯消费者权益最突出的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虚假宣传， 嗯， 这个东西在人家那儿看起来光鲜亮丽，发到咱们手里，要不就是图文不符，要不就是货不对版，要么就是夸大宣传，导致我们的这种购物的东西拿到手之后有些没有用，就甚至于就是感觉上当受骗了嘛。 是的。 第二一个就是退换货呢，因为这种销售方式啊，作为主播他今儿下线了， 你买到一个产品，要是有名有姓的正经产品，可能你的售后还有一些保障。如果是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浑水摸鱼放过来的三无产品，那可能你买了这个东西之后根本没有什么售后可言啊。 是的， 来回的邮寄又要承担很大的成本， 嗯， 这也是个问题。包括像现在有一些什么专拍链接，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专门给你一个链接，这链接里啥也没有，进去就是买产品， 嗯， 买完之后可能人家直播结束把链接一删，我们这次购物到底我们是买的羽绒服， 嗯， 还是买的羽绒背心儿， 嗯 啊，你可能都很难说得清楚，就会导致一些哎，在消费当中又出现这困难。包括像啊这种诱导场外交易是吧？本身应该是在平台上进行的交易， 嗯， 通过种种方式可能会让你在平台下去私下交易，包括像宣传过程中滥用这些词汇，比如说最佳呀、顶级呀、第一呀， 嗯， 全年最便宜呀、 最高级 是吧？甚至是什么史上最低，哎，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其实很多。啊，主播说自己的东西最便宜，然后没过几天就发现价格又低了， 嗯， 也是被消费者被诟病很深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那刚才说的是我们的政策和法规其实很完善，但是呢我们在监管上可能差点，稍微差了点意思。那如果在您的个人的领域或者您个人的见解来看，您如果要提出几点建议，我们应该从哪方面来入手去加强这个监管呢？ 对，其实我们的法规啊一定是滞后于我们社会生活的， 嗯， 这也是法律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法律作为一个强制性的规范，它一定是我们可能出现了某一类问题，或者出现了一些新兴业态啊，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个是必然的啊。现在从咱们国家整个立法的速度啊，以及对于包括像电商领域啊，无论是它的直播这种方式内容，还是对于它所销售的产品售后的方面来说，应该说都是在加速这种立法。像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直播销售的这个办法呢，也是目前应该说是咱们国家对于直播电商可以说是集大成的这么一个规定了。 是的， 把各种各样啊触类旁通，把各种各样散见在各个部门法律的规定进行了一个汇总，所以制度其实是很完善的。 嗯 啊，下一步呢，确实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制度用好。同时，我觉得这块啊，可能还是三类人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可能对于我们直播的电商发展会比较好。那首先当然是平台了，直播你也要通过一个平台。那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带货，甚至于很多以前我们认为它的主要属性可能是社交啊，或者是其他属性的这种平台，也都开始只要能直播，现在就能带货。所以我觉得平台首先你要承担好责任啊。对于平台经济应该如何发展，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也是长期的、持续的在关注。我觉得这些主播啊，有个别人可能是哎打一耙子就走，但是作为一个平台，你如果想健康的发展，如果想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有一定的美誉度，所以平台监管是最为重要。 嗯， 啊，平台现在掌握的手段和他手里的武器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你既可以监管他的直播，你又可以事后进行回放，同时现在我们都有很多技术手段嘛，比如屏蔽不良词汇啊。屏蔽一些不良的内容啊，我觉得把这些手段用好，平台把好第一道关，可能是对于我们电商直播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嗯，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请黑马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规范和政策来规范主播呢？ 目前的这个规范呢，它可能主要还是通过首先这个广告法呀， 嗯， 就是说是这个还是按照广告法，但是广告法呢是按传统的广告，包括原来的电视 TVC 啊、电视广告和还有这个报刊广告来规定的。它可能跟现在这个直播呀、短视频的这个形式、内容形式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契合，所以可能未来可能这个立法呀或者相关的这个法规也得同步。还有一个呢，很多时候是平台的政策，是吧？平台是在这个，因为平台它会有一些话术关键词，包括广告法的一些东西，它会平台也会有审核人员。 嗯， 但是这些呢，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够，因为毕竟平台它也和主播它是一条线上的，需要第三方啊，消保委啊，或者说是甚至是市场监管总局相关的这个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包括通过技术手段去监管。我觉得 这个其实是，这也是意味着新的这种内容形式嘛，新的这种直播电商这种形式，可能对以前的这个整个政府的这种监管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课题。 那黄律，那其实除了这两天的消费权益保障的这个热潮以外啊，这两天其实带货主播也是频上热搜。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税务的问题，刚才聊了一下这个带货主播是怎么交税的，那在您的角度，这是怎么去规范他们的税务问题呢？ 对，确实是这两天带货主播被罚款的这个事儿啊，是频频的登上热搜啊。 对， 啊，这个咱们还先不说人家挣多少，就光这个欠缴的税款，我感觉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大家都在说， 确实是让 大家这个数还是人口普查的时候啊。 事实确实让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是震惊了。 是的，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凸显了现在平台互联网的这种力量，也确实是改变了传统这种造富的机制，或者说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一种对于消费的认知啊。最近啊，这个税务的事儿，看也大家讨论的非常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网络主播这种环境下，他个人收取的这些销售的佣金啊，包括所谓的占坑费，这个到底是作为他的个人劳务收入去征劳务的这些税，还是可以作为，比如他背后注册一个公司，作为公司的经营所得去上这些经营类税，这个是这次税务中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点啊。我们看到税务局的权威发布中也提到了，目前的主播存在的主要的税务问题就是将个人的劳务所得虚构为，或者说通过注册一些所谓的这种税优平台啊、税优公司啊，把它变成这种经营税，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是降低了税率，逃避了一些应当缴纳的税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通告中明确了他的这种佣金收入属于个人劳务所得啊。那如果这个是个人劳务所得的话，就应该按照咱们新的个税法去规定，当你的收入超过一个比例之后，就按照45%的税率去收税了啊。这个税率比较高，当然它的门槛也很高，对于主播们来说他们肯定是能达到的，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来说，可能咱们这点收入还真是拿不到啊。那如果他们主播认为这个税率比较高怎么办？他们现在比较常用的方式啊，至少到现在官方公布的这种方式，就是注册一些相应的税务公司，在一些特定的有税务优惠的这种城市或者税务优惠的这种地区去注册这种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呢，它能够有相应的一些税务上的优惠，它也会有对应的限制条件，比如说我们扶持的可能是小微企业啊，但是咱们的头部主播的这收入其实远远的超标了嘛，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些违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啊支持的是一些特殊行业的，在我们的产业园中可以受到这种优惠，那主播这个符不符合，其实可能都有待讨论。所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啊，将本来比较高的一个个人所得转化到所谓背后的很多个企业中去，用比较低的税率去征税，就导致出现了今天的局面。 浙江省消保委发布双十一期间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五个平台的直播消费体查情况，近30%主播存在不合规现象，近40%直播商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本次消费体查选择了共17位主播，其中包括网络人气排名前10位的李佳琦、罗永浩、雪梨等知名主播。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看直播购物更新了大家的购物方式，但直播带货因为负面问题频上热搜。作为新兴行业，如何通过规范政策来提高主播素质，如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看。刚刚我们一起讨论了直播带货的整个工作流程，他们怎么变现的，以及这商品的质量该怎么把控。更多解读，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黑毛老师，这个最近除了关于消保委对于主播的体查情况发现商品不合格、质量有问题，其实最近还很火的是13.41亿的事情。带货主播他们是怎么交税的？黑毛老师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交税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不是这个税务方面的这个专家呀，我可以大概可以说一下，它整个这个税务呢，它其实是带货主播呢，它其实是肯定有两块税，一个是你肯定是要交一个营业税，就正规的这个企业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界定，你这个李佳琦或者薇娅，它这个就个人所得税方面，就是说你打个比方，我可能企业该交的按企业交过了， 但你个人所得税这个东西怎么交？这个，所以他这个谁的老公啊，董海峰，他说也是把个人所得税为了规避，或者说是找一个什么税务洼地，以这种个人独立法人啊，或者什么，就一个这样的公司形式，他其实就是找一个什么有这个税收政策的，他把这一块去规避掉，或者说把这一块给现在特别有大量的税务统筹公司，包括他找到了很多地方，像崇明岛啊，或者说是什么霍尔果斯。其实这个就是存在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其实是未来，特别是这种大主播、中小主播，还是应该去合理的去纳税。你这个挣赚的越多，承担的越多，也是其实你承担的责任也就更多，所以这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的税收的政策以及这个共同富裕的一个目标。 那今天我们还是主要聊这个商品质量的问题啊。那您作为这个行业内的人，您觉得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监管政策，或者通过哪些措施，可以增加对这个商品质量的把控？ 商品质量的把控，我就觉得首先可能得先从平台入手，让平台去自查。要是单纯因为这些现在这个大主播，不管是大主播中小主播，他这个产品呢太多了 ，SKU 太多了。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产品呢，首先你要符合那个中国的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法规，比如什么什么，包括以前的这种三无产品啊，或者干啥的，就是说你要符合这个。整个的就和平台型电商一样，就首先你电商就是比如跟淘宝或者跟那个京东是一样，你这些产品都有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标准或者相关的这些认证，你才能够去流通。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新的平台，我就觉得首先要跟一个什么淘宝类似的这种平台去看齐，甚至以后要高于，因为你的这个产品直播带货的产品，它不光是有这个。直接买产品呢，还会直接在直播间里购买产品，还有这个种草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还有这种传播的功能。我就觉得首先要从平台方面要平台自查，你平台要对你这个相关的产品要引起重视，不是说是因为你只是为了盲目的去扩大规模，然后就是什么产品就萝卜快乐不洗泥，什么这个产品都让它上。所以首先这个在因为他们有一个小黄车或者上架的这种审核，我觉得要严格，要一定要严格起来。所以这个包括国家，我就觉得通过对平台的监管，就是其实跟当初淘宝和京东的监管一样，通过对平台的监管，然后呢再去这个监管相关的这种主播这种，因为现在相当于一个主播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店，所以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并且可能会有这个属地管理啊，但是具体的这个市场监管的这个流程我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地方的消保委或者地方的这种主要是市场监管总局吧，像各地的分局，其实应该对属地你这个商户，因为商户他要有注册地嘛，对有这些东西也是分类别或者分地域分各个层次的去监管，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黑毛老师，那刚才您说到是要加强对于平台的监管，但其实大家还在担心一个问题，那加强这个监管以后会不会对这个平台经济造成不好的影响？你会阻滞它的发展？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平台经济呢，好多时候是这个它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可能就是野蛮生长。目前呢，正好处于一个节点，这个从野蛮生长呢到这个平稳发展或者规范化发展，就过了就精细化运营。我就觉得这个对不会造成什么直接的这个影响。就当初中国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对淘宝可以回过头去看。也有一段时间，包括这个他们的这个高管会也提出来啊，自查自纠，也经历过一场那样的行动啊。然后呢，其实对淘宝平台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就觉得这反而对长期来看对平台的发展非常有利。你只要规范化，你合法合规，是吧？你才能够长期的去发展，并且你只赚一个应该赚的钱，而不是赚一些灰色地带一些钱。你比如像这个薇娅这种情况，你即便你把这个钱赚掉以后，国家的这种体系包括税收各种体系也会对你进行了一些那个查究啊。我觉得这个对平台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情，并且我个人的判断，其实直播电商还有很长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据说今年大概有20000亿的规模啊，其实并且明年我觉得还会增加。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行业也是刚刚起步，还是有很长的路吧。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你不能是裸奔吧，你的一个行业是吧，必须得有国家的这种监管介入以后，你才能发展的会更良性更健康。 那黄绿，今天我们一共聊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直播带货里面的商品质量问题，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带货主播的税收问题。您刚才都提到了这个通过法律法规对平台监管，或者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去规范他们的工作。那我想问，如果加强了监管，因为这是一个新兴行业，而且大家都认为它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如果在加强这个监管的情况下，会不会对这个平台经济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其实平台经济啊，也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形式哈，作为新业态来说，确实是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种思路。而且现在我们看经常讲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平台经济确实是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是的， 对于我们整个产品的销售，对于我们消费者的选择的权利啊，给了很好的一些帮助。但同时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确实是容易出现这种一下俱下的情况。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之前说的什么价格杀手是吧，这个 是的， 不公平的价格是你选择消费者，这个是平台中不好的一方面，平台太大了，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有垄断性的，包括像现在我们平台经济参与者像部分主播这种税收违法行为，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些行为，其实这些不正当的行为啊，短期来看有一部分人获利了，但长远来看肯定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前一段说到税收问题嘛，我就记得网上也有些人翻出来某位也很著名的头部主播就提到说，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这儿可能就稍微贵一点。那个主播也说，因为我们都是依法纳税的啊，卖给你们的产品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个人也都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当时这个事儿一说就过了，大家也并没有当做一个特别关注的点。 是的， 但是今天啊，大量的主播，你们为什么能够用所谓全网最低价，甚至是史上最低价销售的时候，背后是不是也在牺牲一部分啊税收，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因为税收其实也是调整整个分配值的一个重要手段嘛。这些税收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啊，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他逃掉的税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上获得了一部分的收益，如果大家都是以这种偷税漏税作为代价保证自己的收入增长，甚至在竞争中获取优势的话，那这对于我们整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是一种极大的破坏。这个一定不是我们法律所支持所鼓励的啊。所以我觉得税务部门啊，对这些主播他们进行一个税务合规的检查，甚至进行相应的一些督促啊，对于一些典型人物进行处罚，既起到了广而告之的目的，也是对平台经济长期健康规范发展的有效的助力。我觉得既然查到主播这儿了，这件事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也希望如果有类似问题的主播，你先自纠自查。就像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像针对影视行业的专项检查是吧，针对某些行业的检查一样，那这个检查我觉得一定能够对整个包括主播行业在内的这些网络经销的主体，对他们进行一个再教育，也让他们在未来的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中啊更加规范。 那最后再问黑芒老师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是要来买单的，那作为消费者在直播带货当中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自己应该做到哪些呢？ 我就觉得现在是啥呀，现在因为这个在直播间里买的这个产品啊，很多价值不是太高哈。 是的。 然后呢，很多人买了就买了，货不对版或各种问题，可能也就这个忍气吞声了。所以说我就觉得，首先呢，你这些平台当然也在规范哈，平台也在规范，你首先要利用这个平台这个工具，现在平台的确不太完善，退货不像这个原来的这个淘宝或者那么方便。但是呢，我觉得你该退的还是退，同时呢，我就觉得你应该去第三方，或者说是相关的消费者保护的这种机构，像消保委啊，或者说是甚至市场监管局啊，就相关的这种部门，然后你自己去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说是你这个通过媒体啊，包括这个北京广播电台这种媒体， 谢谢您， 去呼吁。的确，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费环境呢，是需要几方共同的一个维护，共同的这个建立。但是说，特别是一个社会成熟的一个标志呢，就是消费者你要勇于表达自己的声音，甚至你去跟那个主播里面去给他搞个差评啊，或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的会建起来。我相信啊，未来像你看